丘二蔫子家祖传种西瓜，到他手里更是出神入化。丘二蔫子的独到之处，一是抢枣，一是卖碗儿。北京人爱吃西瓜，大陆的西瓜还没有上市，他的头茬瓜已经下货，同行的西瓜都拉了秧，市面上的西瓜不见货了，他的碗茬瓜唯我独尊出了场。一早一晚能赚大钱，他却瓜瘦了自个儿，喂肥了别人。人有一招鲜，大嘴吃八方。他这个人蔫头耷脑，闷葫芦没有嘴，别人吃肉他连汤也喝不上一口。过去他的西瓜都靠他的小舅子转手，沾手三分肥，他的小舅子却是一口独吞不吐核。丘二蔫子的小舅子曹八字儿，在北京城的一个私人菜站学徒，熬出三年零一节满师之后，又当上了跑外。这个菜店是个小买卖，老掌柜的站柜台卖货，内掌柜的掌管钱匣子，曹八字跑街兜揽生意。他不管姐夫吃亏，只顾东家占便宜，公私合营当上这家菜店的经理，又娶了老掌柜的女儿，春风得意，脑满肠肥。这时土地也都入了社，丘二蔫子只能在房前屋后种瓜，一百多颗秧子换个打油买醋的零钱。后来闹了割尾巴，房前屋后也不许种瓜点豆了。丘二蔫子怕扔荒了手艺，退进院里栽种了十几颗瓜秧，瓜熟蒂落，却又不许出卖，口粮年年减少，吃西瓜填不饱肚子。这时曹八字造反得势，升任中心店的三把手，伸出个手指也比丘二蔫子的腰粗。鬼烟娘跟他是一奶同胞，虽不想手背朝下，却想送上几个西瓜换回几斤粮票和几块钱。种地的乡下人揭不开锅，却要向不种地的城里人找粮票，真可算是颠三倒四的年月呀。谁到城里送瓜呢？丘二蔫子不敢去。榆林村距离北京72华里，丘二蔫子平生却只去过一趟，那还是1962年。城里人口粮不足，曹八字两腿浮肿，丘二蔫子背着上百斤的黄豆、鸡蛋、白菜、萝卜和玉米丝到北京看望小舅子。那时候京郊的火车仍然进出前门车站，丘二蔫子走出检票口，抬头看见正阳门的城楼子，惊叫了一声，好大的一座佛龛啊！当场就笑倒了几个旅客和十几个行人。丘二蔫子在北京大街上丢了脸，就像一回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，死活不进城了。鬼烟娘是个病身子，大半辈子锅台转，比丘二蔫子更怯场，而且他也怕看兄弟媳妇的脸子。那位兄弟媳妇虽然不是千金小姐、名门闺秀，本身也不过是个菜市场卖瓜果的售货员，却眼眶子开天窗，横竖看不起乡下人。 我去！ 有人高叫一声，这是他们的小女儿韩露。丘二蔫子的日子越过越紧，却人丁兴旺，连生了六个女儿，偏还要追彩号，想得个儿子。病病歪歪的桂烟娘生下第七胎，退下衣包子一看，还是个丫头片子。这个丫头片子与众不同，咕咕坠地，嗓门子 比大胖小子还高八度，碗瓜却个儿大，漏斗嘴能吃。鬼儿娘一连串生孩子，瘦得皮包骨，奶水一胎比一胎少，寒露又比六个姐姐肚量大，吸干了鬼儿娘的筋骨，未老先衰，像熬焦的油灯碾子一样。连生七个女儿，本来已经是家门不幸，却还要听闲言碎语风凉话，两口子一气之下，从小就给韩露女扮男装。榆林村邱家的祖先在大和尚保镖，邱二蔫子也会几套拳脚，亲切道框传授给小女儿，长大能打架，遇上强人不吃亏。韩露长到十四五岁，还不懂得穿红挂绿，抬手动脚都像个半大小伙子。韩露进京也不能不梳妆打扮，东家借一条裤子，西家借一件褂子，短茶茶的头发戴一顶军帽，光着脚丫子穿凉鞋。榆林村外一条公路，从榆林村口到北京朝阳门外的红庙车站票价7毛钱，从红庙到曹八字居住的炕洞胡同坐五轨电车还得打一张1毛5分钱的车票，韩露往返一趟1块7毛钱。穷家富路，鬼儿娘给他带了2块钱，这2块钱是从鸡屁股里抠出来的，拴在筋骨上，摘下来心疼的像割下一条子肉。大热天儿，母鸡歇伏不爱下蛋，供销社收购鸡蛋才5毛7分钱一斤，攒上这2块钱就像燕子衔泥。韩露身背一只金条大筐，装上6个斗大的西瓜，100斤沉重，直奔长途汽车站。手把方向盘，给个县长都不换。司机和售票员一见韩露的西瓜，垂涎三尺，不白送个西瓜解馋，不许上车。韩露狠狠地啐了这2个馋鬼一口，不上车省下车钱，给老爹买半斤酒喝，给老娘买一斤蛋糕吃，走72里，还能观赏沿路的风光景色，也免得晕车而令人作呕。韩露从12岁就能挑2大烧水，早就摸出一副铁肩膀，背起这100斤重的西瓜筐，哼着歌走路。沿路每隔1公里便有一座路标，他每走10里歇一歇脚，坐在树荫下吹风，口干舌燥就走下坡路，从小河岔子里捧起水喝，又拔下几根甜芦根，一边走一边吃也能解渴。从太阳升起走到太阳落山，北京到了。曹八字家住3间大北房，上下玻璃窗，屋里满堂花梨紫檀的家具。他浑水摸鱼破门而入，抢占了私房，打砸抢坐地分赃，呛鼻子的贼腥味儿。这是一座小小的三合院，三合院里住3家，曹八字一家住北房，高高在上，东厢房2间住的是臭老九，夹着尾巴；西厢房2间住的是资本家，低眉顺眼。关上门，震及天下。曹八字是这座三合院的土皇上。韩露走进小院，东西厢房关门闭户，鸦雀无声，只有北房里欢声笑语，听出是一男二女，两大一小。连叫了3声舅舅，没有回音。韩露满头冒火星子，指名道姓地喊道： 曹八字儿！ 这一嗓子很像醉打山门叫字号。哐啷，门户大开，有人出面了。 那是一个跟韩露的年龄不相上下的少女，只因生长在城里，一不挑水，二不背柴，个儿比韩露高，可是腰细，长腿，瘦胳膊，就像是罐子里孵出的豆芽，腰上拴条绳，一口气吹上天，轻飘飘的放风筝。他双手叉腰，斜着眼睛看站在台阶下的韩露，从鼻孔里问道： 你找谁呀？ 韩露也以眼还眼，脚站钉子步瞪着他，见他一张黄瘦脸，两道细弯的淡眉，眼珠滴溜溜转，翘着鼻子，撇着嘴儿，腰了腰气，便粗声大气地答道： 找我舅舅。你从哪儿来呀？榆林村。爸爸。 这位盛气凌人的少女向屋里喊道： 你的亲戚来了。 屋里一声响亮的咳嗽，就像京剧里关老爷出场之前嗽嗓子。韩露瞪圆了眼睛，竹帘夸他一声响，一个大胖子走出来，吓了韩露一跳，连连眨眼。曹八字儿原是一只瘦猴子，自从造反当了官，四肢五官七窍都膨胀起来，99斤的体重翻了一番，尖嘴猴腮变成了胖头大耳，小眼睛窝藏在肉眼泡子里，目光令人难以琢磨，光着膀子，满身肥肉，肩膀上搭一条湿漉漉的毛巾，只穿一条床单布的大裤衩子，脚下塌了着一双拖鞋，活像个屠夫。 您是我舅舅吗？ 韩露望而生畏，不由自主地倒退了一步。曹八字皱着眉，沉着脸问道：你是谁呀？ 榆林村邱家的韩露。 韩露胆怯的小声答道： 我家院里今年结下了十几个西瓜，我爹和我娘挑选了六个大个的，打发我给舅舅送来尝一尝鲜儿。 哎呦，非常必要，非常及时。曹八字喜出望外，怒容变笑脸：我们革委会主任这几天正想吃西瓜，已经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了。韩露连忙把金条大筐撂在屋檐下，揭开遮盖西瓜的几片大荷叶，笑嘻嘻地说： 舅舅您上眼，这些瓜呀不光个儿大，最出色的是薄皮儿、黑籽儿、红瓤，咬一口甜得醉倒人，打个饱嗝喷鼻香啊。 好瓜。曹八字淌下口水，搓着手：好，好瓜，好瓜，难得难得的好瓜呀。 哼，好歹瞒不过老娘的眼。 竹帘里一声尖酸的微笑，扭出一个瘦条子女人。这个女人手上夹着一支香烟，指头熏得焦黄，嘴唇黑紫，他只见西瓜不见人，看也不看韩露一眼，弯下腰就从筐里抱西瓜。 哟，好大的分量啊，这是12斤以上的特级瓜，零售价每斤1.5毛。 韩露啊，你舅妈是卖瓜果的老售货员了，最懂得西瓜的成色。 曹八字也抢了一个大个儿的西瓜，搂在怀里，端端正正放在他那一口锅似的肚皮上。这位舅妈韩露早有耳闻，是个嫌贫爱富的人，只因公私合营，父母强迫，才嫁给了穷小子出身的舅舅，老觉得自己个儿是鸭梨卖了个萝卜的价。舅舅也是亲骨见肉，自以为娶到东家的爱女是攀上了高枝，低声下气，怕老婆都出了名了。但是韩露并不知道，这几年行情有变， 舅妈是个小商人出身，低人一头，腰杆子不硬，后来多亏占了舅舅的光，才抬起头直起腰来。舅妈虽然戴上红箍，人前显贵，仍然不免三分气虚，庆幸自己嫁了个穷小子，萝卜卖了个烟儿梨的价。最近他正千方百计讨一把手的欢心，争取能够当上公宣队员，住进大学那最风光，住进中学也露脸儿，哪怕是住进小学也总算是高人一等。韩露想叫一声舅妈，一路上走得干渴，嗓子眼冒烟儿，吐字儿不出音儿。他看见天井里有个自来水管子，便跑过去拧开龙头，嘴儿对嘴儿大喝起来。 柴火妞子，喝惯了土井里的污泥浊水。 舅妈哼了一声，满脸嫌恶的神情。 老曹，我得马上给一把手送两个瓜去。妈，您的胳膊肘往外拐。 他的女儿拉长了脸。 咱们这三张嘴六个西瓜堵不住，哪有出口的份儿啊。馋猫。 舅妈翻了他一眼。 我有没有姓？惹恼了我，我也不是省油的灯。 姑娘乃名毛毛，自幼嘴馋，爹娘管她叫馋猫。长大性子又刁，同学们送她一个外号叫刁馋。她半推半就接受下来了。书中暗表，她娘也有个外号，名叫省油灯。哎呀，别吵别吵，哎呀别吵了。曹八字儿在母女之间充当和事佬。哎呀，你看看你看看啊，你们娘俩陪客，我给我们那位主任啊送两个西瓜，嘿嘿，饶他一顿酒饭。 一把手跟我也是吃喝不分呢。 省油灯舅妈风火性不听劝阻。 哼，那你们都走吧。 貂蝉姑娘忽然一笑，连连挥手。 只当狼叼来喂狗。 韩露润过嗓子，肚子里咕噜噜叫起来。曹八字进屋换上衣裳又走出来，不冷不热地说了一句，韩露啊，天不早了啊，住一夜，明天回去吧啊。大网兜装上两个大西瓜挂在自行车的车把上，他扬长而去。屋里省油灯舅妈一边换衣裳，一边叮叮当当的锁柜关箱子，还一边不住嘴的叮咛女儿。 哎呀，院里凉快，别进里屋，坐脏了我的床单子。买一斤切面，西红柿打卤，甩一个鸡蛋，炉里多放一撮子盐。知道啦，亲爱的妈妈，您安息吧。 貂蝉姑娘扮了个鬼脸。 我是怕你有眼无珠。 省油灯舅妈语意双关地骂道。他收拾停当，一手拎着一个大西瓜，也不跟韩露点点头，忙着给一把手烧香上供，一阵风的走了。 哎呀，老贫婆碎嘴子。 貂蝉姑娘伸了个懒腰。 韩露，咱们俩谁大？ 韩露答道。 我十五。哦，那我比你大一岁。你是表姐。 这位表姐一转身进了屋，还是把韩露晾在了门外。过了一会儿，梳妆打扮的貂蝉表姐也手提两只尼龙网兜走出来装瓜。 表妹，你稍等一会儿。 貂蝉表姐咔嚓锁了门。 我到切面铺子买面条，咱们姐妹俩共进晚餐。表姐，你给谁送礼呀？我们班的一个同学，格干子女。 貂蝉表姐眉飞色舞，洋洋得意。 她常带我看那部电影，哼，都是外国片子。 一个个都拜庙门去了。又饿又累的韩露反扣空筐，坐在筐底上背靠着窗根，心里难过了一阵子，便不知不觉地睡着了。她梦见自己跌跌撞撞回了家，

10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107.6，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北平的七年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。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通州，北运河的起源之地，自古就是京城首义文化名城。一京二卫三通州，北京是老大，天津是老二，这通州啊就是那老三了。 南通州，北通州，南北通州通南北，今日河银运河，今银运河运金银。 请听长篇小说金门脸子，作者刘少棠，演播燕姬轩、齐克健。 天已大黑，不知是谁打开了院灯，忽然一股香味儿钻进了鼻子。韩露回头一看，窗台上放着两个纸包，一个纸包里是面包和香肠，另一个纸包里是蛋糕和饼干。谁给买来的呢？偷偷放在窗台上了。 舅舅、舅妈和表姐还都没有回来，只怕舅舅正跟他的革委会主任推杯换盏，划拳行令，舅妈正斜肩谄笑给他的一把手大灌米汤，貂蝉表姐正如醉如痴观看那部电影《开阳婚》。谁也不会想到他这个远道而来的穷丫头还饿着肚子呢。那么难道是同院的两家邻居心疼他而又不敢声张，悄悄买来香肠、面包、饼干、蛋糕，却又不露痕迹？韩露看看东厢房，东厢房的屋里熄了灯，无声无息。他再看看西厢房，西厢房的屋里更是黑洞洞的，像一座坟。手捧着这两个纸包，眼泪扑簌簌淌下来。他背起空筐，连夜赶路，哭着回家了。早就看中了村外那姥姥不疼、舅舅不爱的二十亩河滩地，邱二蔫子却一声不吭。队长喊哑了嗓子，大街小巷敲破了铜锣，也没有人承包。邱二蔫子不动声色，一连三天避人耳目，月光下流河滩上兜来转去。邱二蔫子是哑巴吃扁食，心里有数，又是茶壶里煮饺子，肚子里有货却倒不出来。他不显山，不露水，三日小会，五日大会，他背靠着会场上的一根拴驴的桩子，低头抬头打着盹儿，却耳聪目明，漏不掉一字半句，片言之语。 圆睁二目，眼睛瞪得包子大，睫毛眨也不眨，那才是真睡着了呢。队长走投无路，二十亩河滩地只当处理品，邱二蔫子才开了口： 我包了，可得十年不变啊。 队长正想把嫁不出去的女儿推出去，不加思索一口答应，当场写下合同签了字。邱二蔫子带着25岁的韩露父女俩种瓜，自从9年前韩露到北京送瓜，哭着连夜回来，鬼爷娘跟那个丧尽天良的兄弟曹八字便一刀两断了。2年前接劈茶，曹八字是重点，满身肥肉，一天天掉膘，体重又落到原来的99斤，诊断是癌症晚期。省油灯舅妈和貂蝉姑娘正想卸包袱，曹八字刚咽气马上送火葬场，哪里想过乡下还有个姐姐呢。时来运转，步步走字儿，邱二蔫子和韩露种瓜2年，8间新房是平地而起，银行里还有2000块钱的存款。韩露虽然还没有出门子，却并不着急，柴火妞子难找主，千金小姐可要挑挑拣拣，择优录取。今年北京的夏季，百年不遇的奇热，西瓜严重缺货，一天一个行市，不乏小商贩一窝蜂跑到乡村抢购，哄抬市价，有的甚至结成团伙拦路截瓜。邱家妇女这20亩瓜田跟北京西城区的一家菜市场订有合同，每年供应西瓜2万斤，每斤1毛3分钱，可以预支3成定金。瓜熟下来，不乏小商贩已经把西瓜的价钱抬高到2毛钱一斤以上，有的人见钱眼开，有的人怕路上遇险撕毁合同不算数了。邱家妇女却重义轻财，只卖给国家不卖给私人，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，偏要亲自送到收购站去。大队综合厂的采购员几年来上京下位，跑买卖广结善缘，四面八方路路通，到处都有酒肉朋友。京油子、魏嘴子、通州腿子三合一，他买了一辆半旧的130汽车，考下驾驶证，改行跑运输了。这个小伙子姓吕，名凤山，有一张电影界的奶油小生的脸，却说话粗野，是个朝三暮四的脾气。他小时候随娘改嫁，姓过丁，长大成人才恢复了本姓，却又认了一个姓董的地下包工头当干爹。村里人骂他，跟那个三姓家奴的吕布是一路货色。他不但一点也不恼怒，反倒感到十分得意，开起车来一溜烟，他管自己这辆车叫赤兔马。邱家妇女包下吕凤山这辆车送瓜，按吨公里计价，韩露押车。汽车驶出榆林村口，走3里乡间公路，便拐上京津公路的阳关大道。送瓜的时间只能一早一晚，太阳出来烤得像火盆子，蒸得像高压锅，晒蔫了西瓜不但要掉斤两，而且还要走味儿，大减成色，降低价格，钱财上吃亏，更丢脸面。但是一早一晚送瓜，不乏小商贩的团伙便沿路设下埋伏，看见瓜车一拥而上，有的手拉手拉成一道路障，有的竟敢躺在公路上，汽车进退两难，寸步难行，只得被他们巧取豪夺。韩露的胆子虽大，却怕寡不敌众，命令吕凤山让开大路，只走2乡。吕凤山 挣的是运输费，雇主叫他往东，他不往西，磨坊的驴听吆喝。这辆车在青纱帐中的乡间公路上拐弯抹角，有如鱼游莲叶间，一路通行无阻。但是车到通州和北京朝阳区交界的八里桥，却不能不走入正轨了。不乏小商贩成交拦截刮车，逼迫的几个城区的西瓜收购站也不得不放下架子，迁移到城外的前沿阵地。八里桥到管庄，交通民警稀少，是送瓜车的最后一道险路。这里有个坐落在三岔口的周家井，是进入朝阳门的咽喉。西城区的一家西瓜收购站在路边搭起一溜长棚，挂上牌子，摆放了磅秤和办公桌，还安装了高音喇叭。凌晨三时，寒露押运的瓜车远远望见收购站长棚里灯明火亮。 哟，我的娘哎！ 吕凤山放慢车速，从头上捋下一把冷汗。 哎，咱们这二位冒险家眼看就要到达乐园了啊，嘿， 有你这个吕布保驾，天堑也能变通途。 并肩而坐的韩露一块石头落了地，长长松了一口气。 论功行赏，我给你另外加一张大票的酒钱。 本人是个万元户，不把十块钱放眼里。 你要多少？ 只要你一句话。 吕凤山闲着脸儿，挑逗的轻轻撞了一下韩露的肩膀。 死了你这条邪心吧。 韩露狠狠拧了吕凤山一把。吕凤山尖叫了一声，却仍然追问道， 我这身上不缺胳膊不短腿，哪一疙瘩不如你的眼呢？ 你那假洋鬼子的长头发先带鱼味儿。 我剪个杜秋似的寸头。 那两撇子小胡子够力够气的。 我剃成光嘴葫芦。 只要你一声令下，我马上改头换面。 你肚子里没有学问，文言话说是胸无点墨。 学问？切，学问值多少钱一斤？十个大学毕业生捆成一堆儿，也没有我挣钱多呀。 梆子二黄，咱们俩唱的不是一个调。文明词儿叫没有共同语言。 我有一万块钱，还有一辆汽车呢。 你就是有一辆火车，把铁轨铺到我家院子里，我也看不上你。 两个人说着话，汽车慢下来。收购站的高音喇叭里，一个疲惫烦躁傲慢的女售货员喊起来， 送瓜的怎么还磨磨蹭蹭的？你们不着急，我可下班了啊。 这娘们儿荞麦地里落生的，说出话来三棱子六角。吕凤山嘴里不干不净， 咱们不赏他脸，卖给小商贩得了。 打狗还要看主人呢。 韩露压住火气， 我的西瓜卖给国家，又不是卖给他的。 女售货员拍着桌子吆喝， 送瓜的赶快过来呀，你们再装了听不见，我也不想对牛弹琴了啊。 顺着好吃，横着难咽，我得堵住他那张嘴。 吕凤山从车窗探出头去， 我这个人啊，爱听狗汪汪。哎，你再喊两嗓子啊，再喊两嗓子。 路边的柳棵子地一阵怪声叫好，三个酒气扑人的家伙走出来，两个人挡道，一个人掏出高级香烟向吕凤山点头哈腰。 哥们儿，人受一句话，佛受一炷香，咱们交个朋友怎么样？ 这家伙把高级香烟从车窗外捅进来。 哎，哥们儿，你们这一车瓜也不必过秤，100张大团结我包圆了，怎么样哥们儿？ 三顿瓜你才给1000块钱啊。 吕凤山连连冷笑， 转手美金2.6毛卖出去，净赚700-800块，怎么着？一口吃个胖子，不怕便宜咬了手啊？啊？嘿，哥们儿，你卖给收购站，900块钱也拿不到啊！十字街头摆地摊儿，我卖零块儿。 送瓜的，严禁转卖小商贩。 高跟鞋咯噔咯噔响，女售货员气势汹汹跑过来。 更不许无照经营，抢国家的生意。 这位女售货员25-26岁，白白胖胖，体态丰腴而又轻盈，身穿今年夏季北京最时髦的圆形裁剪连衣裙，只因凌晨凉气袭人，才不得不披上一件皱皱巴巴的长身工作服。姐们儿，你捧上了铁饭碗，也得让我们啃一啃骨头，喝口汤啊，是不是？领头的那个家伙嬉皮笑脸，嘿，哎，我说，嘿，网开一面，这车瓜归我们了，怎么样？啊，嘿嘿嘿， 他们早跟我们定下合同了，不许你们挖墙脚。 领下结婚证了啊？那也难免第三者插足啊。 口嘴里吐不出象牙来。 哎，我说你出口伤人啊，我要咬下你的舌头。切！说着这家伙就动手动脚。 哎，流氓！ 女售货员挣扎的叫骂，挡道的两个家伙又怪声怪气的叫好。吕凤山袖手旁观，笑的是前仰后合。 住手！ 韩露踢开车门跳下来，大喝一声，哟，柴火妞子，你站在一边看我的慢镜头吧！啊，这家伙抓住女售货员的连衣裙领口，眼露凶光，吓唬韩露：“ 宁叫你打死，不能叫你吓死。” 韩露劈手也抓住这个家伙的脖领子，还哎呦，嘿，你 放开女售货员，我就高抬贵手。 这家伙连声怪叫，噗嘶一声，开膛破肚一般撕开了女售货员的圆形裁剪连衣裙。说是迟，那是快，韩露把这小子拎了起来，脚下使了个绊子，手掌又一搡，扔到路边的小水塘子里去了。不知是这个家伙醉得头重脚轻，还是跌得晕头转向，在小水洼子里滚来滚去，就是爬不起来。那两个挡道的家伙一看他们的头吃了亏，撸胳膊挽袖子扑向韩露。车窗里的吕凤山坐不住了，跳出来笑嘻嘻道：“嘿嘿，我这我看着眼馋，手也痒痒了，嘿，咱们大战300回合吧。啊，来。”正在这个时候，摩托车的马达声和闪烁的灯光像雷鸣电闪，武警巡逻队来了。原来北京市人民政府下令，从即日起，武装警察拘捕不法分子，护送瓜车进城。这三个家伙正赶上此时此刻被一网打尽，送交拘留所收审。 大姐，多亏你搭救了我。 蓬头散发、衣不遮体的女售货员含着眼泪向韩露千恩万谢。 你呀、啊，还是改一改你那服务态度吧。 韩露冷着脸子：“ 店大欺客，吆三喝四，明年我不跟你们订合同了。” 女售货员放下了架子，嘴就甜了：“ 哎呀，那今后 我得在五讲四美上下功夫。大姐，您贵姓高明？家住哪个村？咱们多联系啊。”“我叫邱韩露，家住榆林村。”哎， 女售货员欢叫起来：“ 表妹！” 韩露一时懵了：“ 你是？” 女售货员叽叽嘎嘎大笑：“ 鬼人多忘事，看一看，想一想，我是谁？”“ 貂蝉表姐。”吕凤山眼尖嘴快：“4年前，哎，我跑外到过你家，一出一进5分钟。”“ 我瞧着你也眼熟啊。” 貂蝉表姐是个外场人，真假虚实运用得非常巧妙。“ 别看你在我家只打了一个照面，可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” 韩露问道：“ 表姐，你们还住在坑洞胡同吗？” 貂蝉表姐点点头：“ 啊， 老地方，没动窝。 哦，那我得去看望一下舅妈。 我妈退休在家，你卖了瓜先走一步。我今天8点钟下班，咱们回家大团圆。 全车西瓜过秤，6543斤2两，加价拿到987.65元。韩露本想搭乘公共汽车，吕凤山却甘愿免费送他进城。在朝阳门外东大桥的北京风味小吃店，韩露和吕凤山吃过早点。吕凤山叫韩露等一等，驾驶130疾驰而去。韩露不知道他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忽然目瞪口呆。转眼之间，吕凤山开着一辆皇冠牌小卧车来了。 诶，你从哪儿偷来的？ 韩露眼花缭乱，提心吊胆地问道。 附近有一家工厂，工厂里的汽车队长跟咱们是800之交，我说一不二。 吕凤山摇头晃脑，拍着胸脯。 我说，你那个舅妈势利眼，不坐上卧车到他家门口，他也许还六亲不认呢，我告诉你。 韩露见吕凤山打开了车门，只得钻了进去，心慌意乱地说： 哎呀，快走吧，我的心都要跳出嗓子眼儿了。 你瞧你瞧，怪不得人家笑话你是柴火妞子呢，坐一回卧车都吓出心脏病来了，还真是。 吕凤山踩动闸门，搬动方向盘。 我告诉你啊，我偏要带你周游北京城，消灭你身上的城乡差别。 说着，皇冠牌汽车像离弦之箭，从东大桥飞奔起来，进朝阳门，走东四牌楼，过美术馆和沙滩，绕景山和故宫一圈，向西路过北海公园南门，过桥进入府右街，沿中南海的红墙南下，到六铺口拐向长安街，围着人民大会堂和天安门广场团团转。 听众朋友，刘少棠创作的长篇小说《金门脸子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演播：燕姬轩、齐克建，责任编辑：徐北威、周海燕，录音师：张笑音、孟孟、乔峰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郝依依自嘲道：嗨，我就是个前台。辉姐一下子更兴奋了：哎呀，我们都是前台，我是费感的，周弟是 SP 的，以后都是自家姐们儿，谁也甭想再欺负你。 三个女前台无意中被卷入金融暗重案，未知的凶险厄运考验着人性的悲切与勇气。这既是一部非常烧脑的商业间谍小说，也是一部在犯罪与侦破故事中呈现人情冷暖、善恶较量、生存困境的优秀文学作品。永城的长篇小说《国贸38层》将于7月16日登陆北京文艺广播，每天中午12点的小说联播，敬请期待。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。月亮看我，苏柳作词，王云平作曲，王庆爽演唱。 月亮看我时，我会想故乡。